你想想看，曹英甫这种开业医生，他怎么能叫他们这些来看病的这些所有的病人都要做到那么好呢？对不对？所以干脆他就开药的时候就加一些浮萍，让你保证发汗，这样就比较简单嘛。啊，就是，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弄了这种保证发汗，所以他太太吃了之后发汗太多，人虚了。那他太太虚了之后，因为他太太也是医术很好的人呐、啊，所以就说啊、哦，这个药我需要加附子啊、哦。如果这铁熟附子不够有效，我下铁要加生附子啊、哦。就是也是很够力的人啊、哦。那所以呢，然后他又没有加大枣，因为桂枝汤如果有加红枣的话啊、哦，那个身体的水分不会流失的那么凶，所以他就后面就有解释，最后这个医案最后一段就有讲说，最后是为什么要加什么药，为什么要加什么药啊？所以这个就是，同学就是稍微知道一下说啊、有些人虚了之后要怎么救，但是这个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方，真的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方同学看懂也好，没看懂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啊，如果发汗了之后人阳虚啊，如果是出汗不止的话，那是用桂枝加附子汤。那如果是这个人阳虚到好像已经没有表症了，可是莫名其妙又烧起来，那种阳虚的发烧，我们是用真武汤啊。就是《伤寒论》里面，他本身发汗发过头了，要怎么救，他有很清楚的说明。所以我们曹英甫的这个方，我们就参考一下也就可以了啊，没有就是不用太紧张说这个方子一定要怎么做啊，那没有关系的。那这个接下来一个方子啊，它是这样子，它是这个人来的时候呢是桂枝汤症，所以呢他们就给他开了一个桂枝加浮萍汤啊，这是基本的开法。可是呢曹英甫呢他就又开了一帖方，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方发了汗啊，烧还不退的话，那你就吃下一帖方。这下一帖方啊，它第一个药叫做生川菌，这个菌是指将军，将军之药是大黄啊，所以生川菌就是生的四川产的大黄，因为四川产的大黄我们说是锦纹大黄，它上面条纹很花，看起来很漂亮啊，所以四川产的比较好。那这里面大黄、枳实、厚朴、芒硝、生甘草都有，这是什么？就是调味承气汤加小承气汤加大承气汤，俗称的三一承气汤，就三合一洗衣粉一样的承气汤啊。那这个，那他为什么要开？为什么要在桂枝汤之后开三一承气汤呢？我们第九页上面他有讲，我有画黑线的啊。他说，因为呢，他在这个病人身上看到他的舌苔呢又黄又厚，那当我们看到一个太阳表症的病人来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如果已经有这种上火的症状，那我们就要想说这个病人他可能已经精液不太够了，所以人在上火。那一个身体比较燥热的人，其实通常以伤寒论的观察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人的太阳病很快会转入阳明区块，阳明区块就是发高烧大便不通。那当然转入阳明区块的一开始转的时候应该是用白虎汤了，可是阳明区块转到比较底的话，它变成便秘的时候，那要用承气汤，就用承气汤把那个大便泄下来。那泄下来同时从肠道的内侧把病邪拉走。那么当他看到这个病人，因为曹英甫很喜欢这样开，因为他觉得他常常觉得病人很穷困，多来看一次医生多一次花费，所以通常就写两个药单，如果你后面没有那个变化你就不要吃第二帖，有的话你就吃，这样子。所以他就在看到一个身体直上很燥热的太阳病患者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患者很可能接下来就转阳明了，让阳明实热可以用清泻的方法，所以就把第二帖药也开好啊。这是就是临床上面比较熟练的经方的医舍，大家会这样想。他就说其实舌苔黄厚是一个点，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个人本来就在开始要便秘了，或者口渴了，或者是额头上痛了，因为阳明病的时候通常头痛痛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征兆都出来的时候呢，你开药就可以把它先开好啊，免得病人再多来一趟。那 这是一个开业树。然后在这一个议案的最后那一段呢，曹英甫就说他在临床上面是看过所谓的七日周期的啊，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这七日周期在今天我们现代的社会好像不太明显，但是至少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曹英甫看到的七日周期还是存在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的体质真的是有点差了哦。那再来呢，下面一个案子也是一样，它是也是辩证是一个桂枝汤的证，可是呢他觉得但是吃了桂枝汤之后他的大便就不太通，那他判断说这个病叫做脾约啊，脾约是这个阳明病的几种大便不通的这个三种之一啊。那脾约就是说这个人他的消化道里面的津液不够，所以大便就干在里面了。那治疗这个脾约的话呢，我们通常是开一个比较润消化道的药，就是麻子仁丸啊，这像阳明篇会教给同学的。那这个那他就之后呢就用芒硝配麻子仁丸啊，把它开把这个药吃下去，然后大便通了，就是等于是还是太阳治了之后又有一些残余的邪气转到阳明区块去了。那这样子，那至于芒硝药用不用这个问题呢，那以后啊我们教到阳明篇的时候同学就会，其实不用到阳明篇我们就可能会遇到承气汤了，那时候可能就要跟同学讲芒硝是怎么一回事。那现在知道这个道理就好，就是从这几个医案同学可以看到这个感冒的转法跟哪一条经的感冒会转到哪一条经，它的征兆在哪里，同学先记得这一点就好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初学啊，我们才在学桂枝汤，对不对？伤寒论100多个方，我们现在还在第一个方爬爬摸摸啊，所以同学不要急啊，不用说我们今天就要把伤寒论悟透啊，这个就看到一下，有一些重点，同学记得一下就可以了。那再来一个案子啊，吴佩衡也是民国初年的火神派的一个分支啊。那这个吴佩衡的医案呢，这个医案的特殊的点是什么呢？他是啊，基本上这个孩子的病是惊风，这个说是惊风也可以说是这个发烧其实已经早就超过我们一般说的桂枝汤的范畴了，这个发烧已经很像是脑膜炎，很像是小儿麻痹了，就是那个小孩已经发烧到全身僵直抽搐，眼睛翻白了。那这个本来是一个早就超过了桂枝汤的使用范畴的一个症状哦，如果是我们大人得这个病的话，我们根本直接伤寒论就翻到后面的痉病篇，痉就是全身僵直痉挛，就是直接翻痉病去医了哦，根本不用到桂枝汤了。可是呢这个抽搐僵直的小孩呢，他的舌头红红的，而舌淡白，就他的舌苔还是白的。因为痉病篇是一个有一点像是太阳病跟阳明病加在一起的病，所以通常到了痉病人的舌苔都会比较黄，而这个小孩子舌苔还是白的，而他的脉还是浮缓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医者呢，他就会面临到一个选择的点了，就是究竟我要开痉病那边的方麻黄葛根那样子用呢，还是照他现有的症我们开桂枝汤呢？因为舌苔白，脉是浮缓的，然后好像还出得了汗吧，所以他在这样的思考就觉得他的症状来讲还是有桂枝汤的症存在，那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胃分的营胃的胃，把这个胃分的风邪拔掉了以后呢就可以好呢？所以呢他就觉得说，这是小孩子，这个是桂枝汤的这个风邪呢阻断了这个太阳经的精气的运行，才会有这种后脑勺僵直的这种状况，所以他就以桂枝汤的症状开了桂枝汤啊，然后这小孩子就好了。当他开的时候呢，就他开的时候呢，他就有先把一撮米放下去一起煮，就省得再喝粥了啦，这样的小孩已经没时间喝粥了。那另外就是这个小孩子呢虽然只有1岁半，可是他的桂枝啊芍药什么都开足 十克就我们现在剂量的3000左右，对不对？那是大人一碗的剂量哦，就一岁半的小孩跟大人比，其实体积体重是差很多的，对不对？可是他开的是大人的桂枝汤的分量，也就是他用了这么多的桂枝汤去处理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身上的病，他认为说桂枝汤开到这么够的时候，大概可以把它清得干净，就不用用更厉害的药了啊、哦。他是。那这样子同学就知道一下，就是从这里开始，这些医院就有开始跟同学在沟通一个所谓经方派的人如何抓主症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很多事情自己开着药，自己也觉得有一点不太能够理解自己在干什么。说真的，有时候会这样，就好比说这个病人来啊，他可能你从他的症状这个加起来你觉得是桂枝汤的症，然后这个加起来你又觉得是别的汤的症，那你到底应该吃这个汤还是这个汤？那我们临床在试验的时候往往觉得说好像这个汤也有效那个汤也有效，就是当他症状都具足的时候 A 或 B 往往是都有效的，就是好像他的病是一座建筑物，你把那个建筑物拆掉这几根它会垮掉，拆掉这几根它会垮掉，有点像是这个样子。好，所以那但是呢，相对来讲就是这个病一定要开什么方，经方派的学习者不可以跟任何人去吵架，因为一个十方派的人他可能跟你开的药路子很不一样，但是他有他看到的主症，甚至另外一个跟你一样是学经方的人，他跟你开的药不一样，那也可能你看到的是你注重的是这几个主症，而对方注重的是另外几个主症，所以开的方子就不一样啊。我们只能理解说哦，对方是从那几个主症去思考，而我是从这几个主症去思考，但是可能还没有到可以去辩论谁对谁负的这个问题这个地步啊、哦，还没有，因为往往是都有效，或者是吃了他那个方的症状都没有了，然后再吃这个方啊，有时候也是这样的。那再来呢，这个范仲淋的这个方子啊，他这个基本上是已经是治风湿了啦。这个同学就不用管是不是桂枝汤了，因为他是一个基本上是风湿病。那他为什么要用桂枝汤做底子去加一些祛风祛湿的药呢？他是因为这个病人呢，他的主症是有除了风湿这个酸痛的之外呢，他还有怕风跟沉重感。那既然怕风，我们就会觉得那桂枝汤治的那个胃分有风邪这件事情应该还是存在的嘛。那所以桂枝汤把他怕风这件事情解决一下，说不定风湿就可以好一些了。那他桂枝汤开下去以后呢，那治风湿的什么威灵仙、木瓜也给他加下去。像牛膝呢，一方面它本身就有一点通经络的效果啊，祛湿的效果，另外一方面牛膝能够把药性往下面拉，如果你的病是在腿的话，我们常常会加一点牛膝。那威灵仙是一个祛风湿很温和的药啊，就任何人吃都很难吃坏的。那木瓜我们中医一般是用在那个抽筋的时候嘛，就木瓜可以让筋松开来啊，就是这组合上面我们一般祛风湿的药威灵仙木瓜都可以加。那他这个就挂在桂枝汤里面用了，然后就好很多。然后接下来再开一个方，里面呢加这个紫苏叶跟防风跟法半夏。那这个防风跟紫苏叶比较是驱风，把那个外就是把这个风湿驱走一些。我们一方面继续驱风，一方面要这个人不要再受风，所以用一种从里面把风往外推的比较温和的药来挡风。那有的时候风湿我们里面会有一些水的代谢不良，那些代谢不良的水要摘掉，要用一些祛痰药。那我们不是用半夏，就是用白芥子，就是可以把那个已经代谢不良变成痰的那个水把它摘掉。所以那这些加减都我们还没有很认真在学，没关系，但是就知道说其实桂枝汤啊，它加减一下大概也可以处理到治风湿啊。那其实